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新福新约圣经114页到115页。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我念的是和修本，跟教会的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段经文上次讲到已经讲过前半段，所以我还是从前半段开始念，从第五节开始念。请听上帝的话语。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而不被拆毁的。他们问他，老师，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但终结不会立刻就到。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将有大地震，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有人要下手拿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关在监狱里面，又为我民的缘故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考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你们中间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民的缘故被众人憎恨，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你们凭着坚忍就必保全性命。20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困围，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在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事，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树叶一出来，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的，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都要发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要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网罗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就读到这边，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你儿子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许多关于来世的事情，这些事并不容易懂，就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谦卑，能够宣讲也能够听，让我们宣讲的是不是自己的意思，让我们所听到的是你儿子他有我们所领受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祷告是奉他的名。我们上次是讲这段经文是第五节到第19节， 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继续教导门徒们关于结局的事。他其实教导门徒们关于两件事的结局，圣殿和耶路撒冷的结局，以及这个世界的终了。就如当初听耶稣教导的门徒，我们并非总是能够分辨耶稣说的话到底哪些是特别关于耶路撒冷的结局，哪些又是特别指世界末日。如果我们承认理解这段经文有一定的困难，就应该怜悯耶稣那天的门徒，因为我们至少知道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与世界末日虽然有关联，却是两个时间分开来的事件。但是门徒他们，我想他们需要等40年，等到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才明白耶稣说这些事必须要先发生，但是终结不会立刻就到，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圣殿被毁就是世界末日。所以耶稣的门徒们需要学习，圣殿被毁确定世界有末日，但还不是世界末日。所以敏感的读者认得出来，耶稣在这段关于末了的教导，他说话像旧约的先知。耶路撒冷被践踏，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人子要驾着云来临，都是先知曾经预告的事。就像旧约的先知，耶稣预告以色列的不忠时会带来上帝的审判，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而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预告上帝对世界的最终极的审判。因此有一位学者会说，耶路撒冷被毁是天地要废去的头期款，是 down payment， 或者你可以说是预言或者彩排。如之前所提，这一段是有许多争议的经文，但也是重要的经文，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教的门徒们关于末了的事。这段经文之所以重要，不是耶稣告诉门徒们在末了将有什么征兆，将要发生什么事，甚至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而是万事必定有其结局，世界将有末了。重要的是人子要再来，重点是弟兄姐妹，在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与他再来之间，我们人该如何活在世上。所以学者对这段经文每一个细节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我这礼拜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发现我自己会过度的关注经文这些争议，这些争议反而容易模糊耶稣的重点。所以我今天只说，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厘清人子到底是驾着云去到天上还是来到世上，我也不认为非得确定这个世代究竟指的是世人，是当代的门徒还是犹太人，才能够听懂耶稣在这段要我们领受的教导。我只简短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分段，这是我自己的见解，你们自己回去可以向皮利亚人查考经文，看我说的是或不是。我认为从第七节到第27节是特别关于耶路撒冷在公元第70年被罗马人毁灭的事情，而耶路撒冷的毁灭指向世界的结局，这世界的结局是耶稣在25到33节所说的事。然后在34到36节，耶稣教导门徒在世界末了终结之前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那天主耶稣他预备他的门徒要面对圣殿和耶路撒冷被毁，圣殿和耶路撒冷被毁帮助耶稣的门徒面对世界末日。耶稣要门徒用同样的心态面对这两个事件，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要逃到山上，当天地都要废去那时，他怎么说？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也就是说，都要有所准备，随时预备逃难。不论是逃离耶路撒冷，还是逃离这个世界，有些门徒们将要见证耶路撒冷被毁，但是没有一个门徒经历世界末日。耶稣仍然要他们有随时准备逃离世界的心智，这也是之后历代信徒应该有的心智，特别是我们如今还活在世上的人。毕竟我们比耶稣门徒他们那个时候更接近得救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明白，我说逃离世界不是叫你上山隐居，也不是移民南美洲。毕竟你逃离世界究竟能逃去哪里？ Elon Musk 他想要上火星，但是基督徒我们逃离世界，反倒应该更切实的活在今世，近前的等候来世。耶稣他告诉我们关于末了的事，其实他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如何活在当下的今世。我们活在今世却不属于今世，我们生在地上，我们的心却不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你明白基督徒定义就是为来世而活的人。因为就这个世界来说，保罗怎么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他如今不在地上，在哪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就是我们如今活在地上的动力。我们现今面对最迫切的问题是，套用彼得他之后的用词，在基督显现之前，我们在今世的处世为人要如何圣洁，如何敬虔。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基督徒逃离世界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什么样式呈现出来？上次讲到，我们已经提到主耶稣要我们总是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在世人面前为他做见证。这个有所准备，他说不是你要事先刻意的考虑怎样申辩，而是立定心意。所以再套用彼得话，立定心意做什么？彼得会说，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因此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可随时准备答复，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这到底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会说，这其实很简单，这不外乎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符合福音，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效法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就效法基督，我们就不需要刻意预先考虑怎样申辩，到时候就可以随时准备答复。这表示平时奉主耶稣基督为圣，尊他为主的人，到时候会被主耶稣赐予口才和智慧，能够驳倒敌人。耶稣说，受迫害被人拉到君王面前，就是我们，就是门徒们在敌人面前为他做见证的机会。彼得很有趣，他后来也说，我们要对人说我们盼望的缘由。为什么？因为要那些凌辱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性的人，叫他们自觉羞愧。驳倒敌人，叫他们自觉羞愧。所以问题是，弟兄姐妹，问题是你我是否有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驳不倒的见证？我们可否有在基督里的好品性，叫仇敌羞愧？其实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有好品性，也没有人会迫害你。毕竟只有立志虔诚度日的才会受迫害。如果你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 其实也没有人会为他的名拉你到官府面前为他做见证，因为根本没有人会以为你是基督徒。主耶稣他大概也不会要你为他做见证，有什么见证好做的？弟兄姐妹，要逃避迫害其实并不难，只要你不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保罗他怎么说？凡进入上帝国的人必须经历许多，中文翻译困苦，但也可以翻译成迫害。这个迫害我们上次讲到已经讲过，甚至会来自我们最亲密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害死我们。所以今天我要再多一点思想，耶稣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这应该是特别针对我们中间喜欢讨好人，喜欢人人都说自己好的人。为基督的缘故被人仇恨，是基督徒活在今世的记号，是我们的特征。好了，为了耶稣而惹人嫌，是做耶稣门徒的标志。所以问题是，你我是否有这个记号？你是否有这个标志？还是人人都说你好？上次讲到，我没有机会引用 J.C. Ryle 莱尔主教说的一段话。他说让我们立定心志，让我们立定心志，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经历许多苦难才能够进入上帝国度。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最好的事尚未到来，不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真是忠实基督的仆人，世界就必然恨我们，就像恨我们的主那样。所以无论一个信徒他的品性多么的始终如一，多么的完美无缺，无论他的性格多么的善良可亲，只要他活在世上，就无法避免被世人厌恶。要对这感到惊讶，J.C. Ryle 说是愚蠢的。对此抱怨，他说只是浪费时间，因为这就是十字架。弟兄姐妹，这就是十字架，我们必须耐心忍受。而且耶稣的门徒不仅要耐心承受被人厌弃，还要期待天灾人祸。耶稣之前已经预告圣殿要被毁，在20到24节他预告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灭。他说，当你们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兵围困，就知道他要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你会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耶路撒冷被毁，我们知道是人，罗马人在耶稣说这话之后大约40年，在公元70年彻底的毁灭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记录，罗马军队围城四个多月，他们杀掉超过100万人，掳走9万多人。这个应该是夸大其词，但是从其他的历史记录看来，耶稣的预言在40年之后应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罗马的军队彻底的毁灭耶路撒冷，几乎杀尽城内的人。所以这是天灾还是人祸？这是人祸，但不仅是人祸，更是天灾。当耶稣他说这是报应的日子，要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门徒们就明白这是谁的报仇之日，不是罗马人的，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写以色列人必须知道降罚的日子将近，报应的时候将到来，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当耶稣说将有大灾难降在这个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说的是从天而降上帝对犹太人的审判，因为耶路撒冷上帝城的子民拒绝接待上帝儿子，不知道自己被眷顾或被探访的日子。 外邦人罗马的军队不过是上帝施行审判的工具。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活的时代。就是保罗后来说，等到外邦人的数度填满了的日子。关于这个日子也有许多的争议。所以我今天只说，我们不应该期待肉体上的犹太人重新接受耶路撒冷，或以色列将首都迁到耶路撒冷就表示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反而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那一日，不是按照肉体的犹太人，乃是凭着信心，不分犹太人、外化人、希腊人，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上帝的以色列全家，是这些人要继承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再是在地的耶路撒冷。这表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所有历代的信徒，包括你我，都还等待外邦人的日子满，就是世界终结的日子。那时日月，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为海中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你知道，活在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包括你我，都会好奇，在我们周遭发生的战争、地震、疫情、各种天灾人祸，是否代表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些事，我想都是用耶稣比喻，用耶稣比喻里面的话说，就是无花果的叶子。这些事是叶子，你看到叶子就知道夏天近了，看到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而有哪一个世代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这些事？我们以为啊，新冠病毒很可怕，但是与700年前的黑死病比起来，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会说，任何的天灾人祸都提醒我们那日子近了。那最后日子要带来的，却不是一般的局部性的，只局限于某个地区，只影响某些人的灾祸。耶稣的用词显然表达一种全面性的，每个人都看得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世界上任何角落，所有人都受影响，都要经历的，你要说灾难、困苦、动乱，以至于第26节，当人们想到这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吓得魂不附体很贴切，直接翻译是吓得要昏倒、要晕倒。这种事显然还没有发生，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指耶稣复活之后驾云升天而去的事，因为希腊文的原文 Erchomai 翻译成去或者来。但是我认为在这里，这确实是的，与耶稣升天有关，我稍后会解释。但这特别是指主耶稣将要再来的那时候。耶稣已经来了，耶稣还要再来，但是不同于他第一次降临，他第一次降临只有几个人知道，生在马槽里，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荣耀的婴孩，需要被父母带到埃及避难。他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看见，是 visible， 主耶稣要看见主耶稣从天上再来。所以这应该叫你传福音有勇气，因为你总会遇到那种非要看到神迹奇事才信的人，像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经文，他们不信上帝儿子从死人中复活的神迹，就是这个世代邪恶的世代只给他们看的神迹。但是你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要眼见耶稣从天上降临，所有人都要看见这事，甚至死人也要见证耶稣再来。只恐怕那时候，是的，你会看见，但是你要信 已经太迟了。耶稣说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身。注意，这就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世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昂首挺身。你知道，世人也只能以恐惧面对这一切的事，这世界末日。那耶稣反而要我们挺身昂首，为什么？因为这表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这个救赎当然是特别指身体的得救赎，就是身体的复活。而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有这个盼望，死人复活，身体复活的盼望，叫我们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与世人全然不同。世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他们也只有地上的事，他们只有地上的事，自然就应该畏惧万事的终结。然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财宝在不在地上，在天上。我们迫切等候的是什么？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32节，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都要发生。听得出来，这段经文也非常有争议。许多人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怎么解释这世代？这世代指全人类吗？指全部的信徒吗？指犹太人吗？指耶稣当代的门徒们吗？我认为耶稣确实是指门徒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这是最直接最自然的解读。但是问题是，耶稣怎么能够说门徒们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一切都要发生，包括人子驾云降临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会说一切确实都在门徒他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不是吗？耶稣在这段经文，在这个段教导里面一再重申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你看到这些事情的征兆，就确定必要有这些事。门徒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他们就要看到什么？看到耶路撒冷被毁，就确定这一切耶稣所说的事都必要发生。就算他们没有亲眼看见这一切事，所以用耶稣自己的比喻，耶路撒冷被毁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看到叶子你自然就知道上帝的国境了。门徒们他们没有眼见主耶稣驾云再来，但是他们看见什么？他们都看见耶稣驾着云被接到天上去，而天使对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升上天，他也要怎样来临。也就是说，门徒他们看着耶稣驾着云升天，就确知他要驾着云再来，如同亲眼看见他再来。我承认我必须有足够的谦卑，这样的解释或许太过复杂，有人会说门徒们怎么可能听得懂。但是我想门徒们也不需要当下就了解所有耶稣那天对他们所说的事，毕竟他们还必须等40年，他们必须看到圣殿被毁才确实的明白终结不会立刻就到。但是他们也要理解终结必然要到来，因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我的话，耶稣的话，比上帝创造的天地更恒久，比天地更可靠。有谁可以这么说？我的话，有谁敢这么说？有谁有资格这么说？耶稣显然要门徒们想起先知的话，以赛亚的话，我们熟悉的话，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上帝的话语永远立定。 耶稣显然要门徒们明白那天对他们说话的究竟是谁。他们问耶稣，老师，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耶稣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事的人不仅是他们的老师，更是他们的上帝。如果他不是上帝，他就亵渎上帝，就该死。那些说耶稣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人，需要更仔细的读圣经。最后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生命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网罗一样，因为那日子将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这显然是指世界末日，不是指耶路撒冷被毁。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什么样的人？所有居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所有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人。人贪食醉酒，因为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什么人这样子活？人被今生的忧虑压住，为什么？因为人专心以地上的事为念。人为什么专心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事可思念的，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他们的生命没有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他们没有上面的事，也就只能够思念地上的事。也就是说，说实在的，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 It's pretty good， 还不错，大概就是没有来世盼望的人在今世所能够期待的，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网罗，以至于无法逃离今世，好得着来世。你们的目标不是这个世界，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住的祷告，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好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终极的目标是站立在人子面前，达到目标的手段是时时警醒，不住的祷告。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耶稣那天的门徒。耶稣那天告诉他们很多事，但是你必须好奇他们到底听懂多少。耶稣那天警告他们要警醒祷告，很讽刺不是吗？警醒祷告，将来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他们连在客西马尼都无法与他们的主耶稣一起跪下来警醒祷告，怎么可能将来站立在他面前？况且再过一两天，耶稣他自己就要被亲信交出去，被卖出给官府，被拉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他自己要站在人面前受人审判，被人定罪。他居然自己对门徒说要站立在人子面前。你好奇门徒他们那天到底听懂多少？对他们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的那一位，自己马上再过几个小时，再过一两天就要被人废去，怎么可能？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怎么可能是救世主基督？永生上帝儿子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怎么可能死？人子怎么可能站在人面前？你知道，门徒们之后也要明白，人子必须先站在人面前，上帝儿子必须先被人打脸、吐唾沫、羞辱至极，我们将来才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站立在人子面前，就被上帝儿子认定配得上帝的国。这是有代价的。我们和门徒都一样，我们或许比他们那天知道的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活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但是有更多的我们还不知道的，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也是主耶稣他自己要我们明白的，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不要恋战今世，总要警醒祷告，好得以在来世站立在他面前，这就是重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儿子上十字架之前教导门徒，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是关于世界末了的事，关于结局的事，其实是关乎我们现在如何活在世上以得着来世的事。而既然他告诉我们这些事，就求你帮助我们总是警醒又迫切的等待他的再来，好站立在他面前。求你总是提醒我们这些事，我们就有逃离这个世界的心智，奔向来世。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